用我自己的步伐。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有一位78岁的老先生啊，他本身呢是高血压，然后平时呢他有一个问题啊特别的困扰他哈、他呢也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每次呢比如说他高压180，但是呢低压呢有时候达到60。如果他再吃这个控制血压的药哈，他觉得高血压有点高嘛，这个高压有点高嘛，但是他的低压一下就破了60，才50几。所以呢他也很难受，他觉得这样是不是非常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而且啊非常危险。而且周老师您谈到的这种情况可能在听众朋友里还比较普遍。尤其是在老年听众朋友里面比较普遍。因为他这个高压一高啊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说高压高会引起脑梗脑淤血的问题啊，而且这位老先生您看他的高压到了180，那么如果高压超过180的情况下甚至到200，那么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就叫高血压脑病。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很容易发生脑梗脑淤血。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降压啊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它的低压比较低，低压只有60毫米汞柱，那么在高压下降的时候它的这个低压会更低，其实这个时候危险性更大。那么这个低压低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心脏就是收缩的时候，这个心脏一收缩，然后这个血液呢就蹦出去了，就蹦到我们的主动脉里面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血液呢就通过全身的动脉血管啊，就到我们的各个组织器官里面去。就是说，心脏收缩完了以后，那么这个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就是靠血管的收缩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冠脉啊，它里面血液充盈呢，这个血液充盈的这个实际是在我们心脏舒张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心脏不往外泵血了，心脏舒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靠血管收缩的压力，我们的冠状动脉供血充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给心肌供血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管产生的这个压力是我们的低压。也就是说心脏舒张的时候靠血管的压力给冠脉供血，这个是靠低压来供血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低压啊，我们在节目里面谈到过，就是不能低于60毫米汞柱。那么这位老先生在降高压的同时低压降得太低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危险呢？这个危险就是心肌供血不足。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呢可能知道心梗就是因为我们冠脉里面有斑块了，那么有斑块堵住了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那这个时候呢血液过不去，这个时候会造成急性的心梗。也是由于心肌供血不足造成的。但是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低压太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便我们没有斑块或者是斑块非常小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由于血管的这个弹力差，血管收缩不良，这个时候呢低压太低也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那么这个心肌供血不足是因为 低压过低造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一定不要认为降压的时候血压降得越低越好哈。就是这个血压降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看一看低压是不是被降得太低了。比如说高压降到150了，那么高压是一个安全的范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低压是一个什么值啊。如果低压已经是50毫米汞柱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很危险。而且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脉压差越大，对于我们来讲是危险性越大的。 但是呢，像这位老先生这样啊，他高压呢180明显就高了一些。但是呢，他如果吃降压药的话呢，高压可能会降一些，但是低压降得更低。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老年高血压病人都会有高压很高，但是低压并不升高的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有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高压会高，但是低压会很低呢？这个呢，就是由于动脉硬化造成的。因为这个低压呢，是由血管的回缩力形成的。那么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以后呢，血管的弹性就差了，血管不能很好的回缩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低压就很低。那么高压高其实也是动脉硬化造成的。因为这个动脉在心脏射血的那一刹那，这个主动脉不能完全的张开，因为它硬化嘛，弹性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它非常紧，所以这个时候高压就很高。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高压很高，低压很低，脉压差很大，会造成脑梗、脑出血这样的情况。同时由于低压低，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本质的问题在于动脉硬化。 那也就是说要首先解决的，比如这位老先生是动脉硬化的问题。 对。 那么现在解决动脉硬化的一些西医的一些做法哈，那大概都是怎么来做呢？ 那么要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就要搞清楚动脉硬化的原因在哪儿。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跟我们年龄的增长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讲过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各个组织器官都会发生纤维化这样的病理改变。那么动脉硬化实际就是血管壁的纤维化，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纤维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老年人高血压病会有这个高压高、低压低、动脉硬化的特点？其实这就和纤维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主张老年听众朋友啊，无论您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包括高血压这种病，包括低压很低这种问题，都要抗动脉硬化。也就是抗血管纤维化啊。这是由于我们年龄增长的原因、老化的原因造成的动脉硬化。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动脉硬化还有造成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代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脂代谢异常等等这些问题，这也是造成我们动脉硬化最本质的原因。那么在这些原因里面，有一个更为就是造成动脉硬化关键的一个因素，这个呢就是脂代谢的异常。而且这个脂代谢的异常最本质的原因是坏胆固醇的升高。坏胆固醇越高，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呢老年听众朋友，降低坏胆固醇这个是关键的关键。那么降低坏胆固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周老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啊，西医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呢，我们就是要用降脂的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贝特类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在降脂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作用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呢，他是这个他汀类药物不耐受的， 吃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有一大部分病人对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肝肾功能是它是有异常的啊，肝肾这种功能都是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这种药毒的作用对肝和肾的功能影响就会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助茶色素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坏胆固醇的这个值，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每升 1.81 个毫摩尔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动脉硬化就能很有效的被控制住了。 好，那无论是抗纤维化啊，还是这个降低血脂啊，都是减少动脉硬化很重要的一些手段啊。当然了，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今天呢，何云主任刚才介绍的这种方式哈，其实如果你也是多方去改善，都效果不是很好，也不妨来试一试啊。那下面呢，我们是广告时间，正好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目前呢，我们有关的一些健康的产品啊，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参加免费体验的话，可以呢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您可以先啊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啊。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哈，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人啊，他的高压呢吃了药以后能控制住，但是低压呢却过于低了，其实对于身体呢也并不是很好哈。这个呢是由于这个动脉硬化引起的。那刚才您也提到，比如说用抗纤维化呀，或者是用茶色素啊来改善这种状况哈。那具体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使它的动脉硬化得到一些缓解呢？改善呢？ 好，我先来谈谈就是抗动脉硬化，就是抗血管纤维化的这个原理哈。因为我们血管壁之所以它发生纤维化，它变硬，它弹性差，是因为纤维组织沉积在血管壁当中了，沉积在血管壁中间这一层，然后造成呢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柔韧度降低了。那么我们通过抗纤维化呢，这个时候我们血液里面的抗纤维化的细胞因子这一个数量会增多。那么抗纤维化的细胞因子数量增多了以后呢，血管壁间沉积的这种胶原纤维的数量就会下降。所以呢，通过 抗纤维化这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哈。哎，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的血管壁呢就会变得柔软起来。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降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血压就好控制了。 嗯， 就是高压下来的同时，那么这个低压呢下的不是太低。哎，其实我们这个低压少下降5毫米汞柱。6-7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年人这种心梗的危险的几率呢就会降低很多啊。所以呢，这就是抗动脉硬化，控制我们血管壁纤维化的一个原理。那么呢，抗动脉硬化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很好的调整我们的血脂。那么茶色素呢，它里面有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哈。那么这个茶黄素呢，它呢能很好的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呢能降甘油三酯，能降总胆固醇，尤其是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控制在一个很好的范围之内，这个对于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的控制啊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那么还有呢，有一些听众朋友说了，说我的血脂是正常的，我也会动脉硬化，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的动脉硬化哈，就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是有关系的。只要是血管内皮不损伤，我们就不容易发生动脉硬化。那么血管的内皮只要是发生损伤，那么即便这个时候我们血脂正常，我们也会发生动脉硬化，也会有斑块，也会血管壁的弹性下降。所以呢，这个茶色素里面它有一个物质叫茶褐素。茶褐素呢就有非常好的保护我们血管内膜的作用，所以呢我们长期的用这个茶色素来抗动脉硬化，就可以用到茶褐素的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所以说有血脂异常的人肯定是要用茶色素来抗动脉硬化的，那么没有血脂异常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茶色素，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用到我们茶色素里面的茶褐素，因为茶褐素可以保护血管内膜，可以不让我们发生动脉硬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茶色素里面它有茶红素，茶红素它可以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心肌供血，增加侧支循环的这个量。其实我们心肌供血啊，很多人冠脉里面有斑块了，但是它依然不发生心梗，这个呢和我们侧支循环丰富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用了茶色素以后，茶红素呢它能增加这个侧支循环的这个量，所以呢它呢就更能降低这种急性心梗啊、脑梗、脑出血啊这样的严重事件的发生率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联合改善的方式哈。用抗纤维化的方式呢，改变了血管的这个硬化啊，用茶色素来改变了血管的弹性， 对，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也好，对于茶色素也好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沟通啊。那么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生活方式啊等等，都要的相应有所改变，都要健康起来啊。 对，赵老师，您说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您看，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个抗动脉硬化啊，我们要用抗纤维化，要用茶色素，但是在这个保健方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能运动的情况下，您一定要每天坚持运动。这个运动呢要有氧运动。那么这个有氧运动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节的问题哈，您可以每天呢就是去步行，而且随着这个天气的暖和，气温的升高，我们户外活动的量呢也可以逐步逐步的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步行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说我这个关节有问题，我 不能步行，或者是我年龄太大了啊，我这个每天出去走路呢不方便，哎，那么这个呢没关系，哎，我们在家里，甚至是我们坐在沙发上，我们大幅度的这种抡上臂啊，其实呢也是可以起到这种运动的作用的。 嗯， 就是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我们气儿能喘匀了，气儿能喘匀了，不是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有氧运动。 嗯， 哎，同时呢，我们饮食还要注意，对吧？哎。这个饮食呢，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我如何来注意呢？我到底应该一天吃多少合适，对吧？吃什么合适？这个呢，一个是可以听我们节目的介绍啊，再一个呢，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食疗养生的这种培训班。哎，参加了食疗养生的培训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班上教会听众朋友您吃什么合适，甚至是您一日三餐吃什么，吃多少的量，我们都会给听众朋友呢制定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听众朋友就会方便多了。同时呢像一些中医中药的这种方啊，听众朋友也可以用。 嗯， 而且我在节目里呢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过，就是我们国家的名老中医啊陈文博，他公开的一个祖传的秘方。祖传的秘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他这种方都是验方。验方就是听众朋友用了一定灵验管用的这种方。哎，那么像陈文博老中医公开的这个三降汤啊，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它的组成呢是地骨皮、葛根、丹参、山楂地、牛蒡各三克啊。我们去药店买呢非常的便宜。哎，然后买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是用开水冲泡啊，拿一个保温杯把它冲了以后呢，一定要焖30分钟，然后呢早晨早饭后喝一杯，然后午饭午觉起来以后我们呢再提前焖一杯喝，然后晚上晚饭以后遛完弯我们再来喝一杯，一天3杯三降汤。这样的话呢就能把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哎，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之所以发生动脉硬化是由于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造成的。 嗯， 所以呢这一款三降汤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改善动脉硬化。 嗯， 那么动脉硬化改善了，我们低压不是那么低了，高压也容易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心梗、脑梗这样的意外事件就不容易发生了。 嗯，实际上刚才呢用抗纤维化和这个茶色素再加上这个小验方哈， 嗯，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快没有听清楚这个小验方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电话8:30之后拨打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为了让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啊，结合节目的内容，将时令养生食谱啊、冬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方法，以及中老年人的预防啊这个一些慢性病的要点等相关的内容啊汇集成册啊，集结成了叫做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免费索取这个养生集的话，也是8:30之后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大家呢可以来赶快索取啊。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周围血管病变、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通过调查糖尿病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程度、并发症